啊！同事我都唔知道，原來真係得嘅喎。 Jacking 緊係點啊？ 信我啊 ，Jacking 超點啊！ 你講邊個啊？ 你連 Jacking 都唔識，梗係都暗瘡啦！ 有 Jacking， 我暗瘡。 係咪電話公司啊？請問 Jacking 電話幾多號啊？ 任何類型嘅暗瘡都可以治愈嘅，身體質素改善，暗瘡自然就終極啦。 我揾 Jacking 幫手，佢兩個月幫我解決曬啲暗瘡，而家冇曬暗瘡，開心翻曬。有 Jacking 破暗瘡。 史上最大規模恐怖襲擊，白宮一夜淪陷，戰狼三伯謝拉布拿、蝙蝠俠黑夜之神摩根費曼、邊緣特訓導演安東庫卡，白宮淪陷，今日港美同步恐慌。 靚煲王在大角咀唐美道近旺角朗豪坊附近，场内设有15部大电视，最啱一班人喺度一边食一边睇波啦。款款汤底都足料入味，火锅配料每日新鲜入货。哇，呢块顶级手切肥牛几新鲜啊！哇，仲有呢个最出名嘅花胶海参鸡煲，嗰、那个汤底淡淡猪骨味，仲有大大只嘅肥蚬，哇，真系睇见都流晒口水。你仲等咩啊？快啲嚟靓煲王开煲睇波开 party 啦！订座电话。23990812 23990812。 各位同学，今日我要同大家讲个八字。 唔系啩？八字咁浅都要搞？ 当然啦，一个人嘅八字蕴含咗佢一生嘅缘分关系，富贵贫贱、三衰六旺，等我哋可以趋吉避凶、占尽天机啊！ 哦，原来你系讲紧命理八字啊！ 你哋都有兴趣可？ 有，不过学八字命理一定要跟名师嘅，所以我同成班同学都报咗名参加八字命理名家吴佩夫八字命理初班啊。Miss， 你都快啲 send email 去 cherrycock@hkreporter.com 或者打28927816报名啊。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主持李伟才、车厘子。 好，歡迎大家咧翻到嚟第三節嘅浩浩雙雙嚇，咁樣咧就我哋今個禮拜咧係繼續咧係講呢個發燒嘅音響，咁然之後咧就進入呢個第三節，其實我哋咧先開始講咧如何建立你嘅家庭影院啦。咁家庭影院咧就係、是、我哋叫做影音影音啦，一般係嘛，咁就即係一就梗係有畫面啦，二就有音響係咪？咁呢個畫面音響咧，其實一般嚟講就係講睇電影，但又唔一定嘅。而家嚟講，哇，幾多精彩嘅演唱會啊，係嘛？咁你可以即係有啲現場嘅錄得而家高清嘅，咁你買翻嚟啊，你有時買唔到張飛，但就算講真啊，就算你買咗張飛，你睇個現場咧，有時買隻碟都係可以啊，永久保留啊嘛。 同埋近啲添，你冇錯啦，坐山頂。 係啦，冇錯啦，你咧就要我望遠鏡嚟睇嘅現場，但可能咧你買隻碟咧，哇，真係佢有唔知幾多嘅大特寫啊咁樣樣， 攞 個角度又好睇，咁所以咧其實咧都係一種好大嘅享受嚟㗎。咁但呢個享受呢，以前呢講真即係幾十年前呢當然都係一個富豪級嘅玩意啦，係咪？咁但過去呢十幾廿年呢係真係科技不斷咁進步呢，就不斷呢嗰、那個價格呢就降低呢，其實真係一般普羅大眾呢都可以玩。當然又係嗰句啦，就係平有平玩，貴有貴玩，最緊要開心，係咪？咁樣呢，首先呢既然係講影音呢，咁不如等我講一講個影嗰部分先啦，係咪？影嗰部分嚟講喺屋企呢，當然其實我哋都係50年代咁就係咧，先至開始係有電視啦。咁以前啲電視咧，其實咧就差唔多全部都咁大個左右嘅啫，係嘛？即係十零寸嘅啦。即係我哋你知個寸就一定係講嗰個所謂對角啦、diagonal 啦，係嘛？咁我記得我自己都睇過嗰啲係大概18寸嘅電視，咁啊家家户都係18寸嘅啫。咁啊後嚟咧就去到20啊、20幾寸啊，咁樣收尾29寸咧，原來已經叫做大電視㗎啦嚇。咁我記得咧，我就自己結咗婚之後，咁搬入去政府宿舍嗰陣時咧，就係、是、買咗部好似唔知29寸咧，已經好開心噶啦，係嘛？好開心啦，好大噶啦，29寸已經係咁樣樣。咁但係後嚟咧，當然咧就係、是、去到咧就34寸啦。咁嗱，我所講嘅呢電視咧，其實咧都係叫顯像管電視，或者叫陰極射線管啊。如果係正嘅就叫 cathode ray tube。嘅 television 就叫做 CRT 啦嚇，咁但係咧鬼佬有時好得意啊，又叫做直視式，就叫做 direct view 嚇、啊，就係、是、直視式嘅電視。咁佢就係有個咁樣嘅陰極射線管啦，打落去嗰個玻璃屏幕啦，佢有啲塗料喺度嚇，就係嗰啲咁樣嘅有咁樣嘅熒光嘅作用啊咁樣啦，咁你就會睇到啦嚇。咁、啊、但係 direct view 咧，其實雖然你話嗰個科技好似好原始，但係佢個畫質都係好高嘅。 好高嘅。咁樣咧就幾十年嚟都係睇呢依挺㗎啦。但係最大問題就係當佢做到好大嘅時期咧，哇！第一佢就好深嘅，就好牙炸嚇、啊。外國大屋大把地方冇問題啦，香港咧哇根本你真係個客廳已經咁細啦，你而家大 仲要擺咁多位啊， 係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後嚟咧出現咗呢個薄屏電視咧，係一個偉大嘅發明，係一個偉大革命嘅，特別係對我哋呢啲咁樣嘅寸金尺土嘅香港人嚟講係嘛。咁 都係好犀利，啲電視可以咁樣你瞓喺度睇都得。 好犀利！而家講真啦，就嚟而家咧，其實咧。最新嘅電視可以卷埋添喎， 啊係啊， 唉嚇，暫時未補及係嘛，真係好厲害啊！嗰啲科技真係，其實呢樣嘢咧，講真，我又係科幻嘅高燒友嚟啦嚇，我細細個睇科幻小説啦，其實都係科幻小説嘅嘢咧，係竟然真係可以成真嘅。 而家淨係有啲整到而家咪好興睇啲科幻電影，咪有個係立體投射。而家淨係有啲都研究緊點樣做呢樣 嘢。我哋而家其實有啦，基本上有嗰啲叫全息術啊嘛，或者全息嘅投影啊嘛，叫 holography 啊 ，hologram 啊，其實基本上有噶啦，即係兩個咁樣嘅，即係叫做激光嘅光速咁樣咧嚇、就相交啦，可以製造一個真係立體嘅。當然我第一次見呢樣嘢咧，就係、睇 Star Wars。星球大戰嘅第一幕，啊，講個男主角咧，天行者 Luke Skywalker 無意中收到嗰個求救信號啊，咁啊撳出嚟咧，於是嗰個公主啊，喺個公主就喺度求救咁樣，哇，嗰個真係犀利啊，應該係好似1977年定咁樣上下嚇，咁但係咧嗰陣時就梗係作出嚟啦，但係而家咧好似 Cherry 話齋。都差唔多就接近呢個可以實現啦，係嘛？咁但係即係講翻咧，即係現實啲啦，即係頭先去到咧就34寸嘅大電視咧，其實佢已經咧一就好壓榨，二就非常之重嘅嚇，因為嗰塊玻璃本身好重嘅。第三都係有危險嘅，因為佢入面咧其實唔多唔少都係有個抽嘅真空喺度嘅，其實係會有爆炸危險嘅。 同埋以前好興玩一嚿磁鐵去干擾佢嘛。 咁啊，哇！你真係百厭啊，Cherry。確實咧，以前係點樣樣咧？以前有啲人擺啲喇叭啊，喺個電視機兩旁啊，佢唔覺意啊，久而久之，因為其實喇叭入面咧就係有磁鐵噶嘛，嚇佢個即係震盪就靠嗰啲電流啊，喺個磁鐵嗰度咁樣嚟推佢噶嘛，咁就久而久之咧，嗰啲電視機咧就變曬色，係嘛，啡曬嘅，有啲又紅色，有啲又青色，咁啊好核突噶嘛，咁所以後嚟啲人先知道咧，就係要整啲叫防磁漏嘅喇叭。所以好多而家家庭影院專係嗰啲專用喇叭咧，都係防磁漏嘅，就唔會話整到佢咩嘅。咁但係講真咧，其實我移民嘅時期，我94年尾移民咧，我係喺香港咧買到當其時咧係市面上最大嘅一部電視機，即係 CRT 嚇，即係當其時只有 CRT 嘅電視機嘅啫，就係咧當然佢都有嗱，而家講背頭式啦，不過背頭式而家都唔使講啦，都咁。但係個 CRT 當時係36寸嘅，36寸咧喺香港咧就係最大嘅啦。嗰陣時好似係三菱嘅，咁我買咗個時期咧，就係、仲要擺咗個朋友屋企，因為我屋企擺唔落啊。咁然後先等 pack 箱啊，坐呢個貨櫃咧，然後就去澳洲咁先至去睇。咁我就睇咗4年。咁好彩咧，收尾賣翻出去個二手價都好好嘅。喺外國有個好處真係乜嘢都可以二手嘅， 二手 係 好， 因為其實。對你嚟講又好，但係亦都對環境嚟講又好，係咪又環保幾好啊？好啦，咁但係咧，後嚟咧，我翻到嚟香港之後咧，我就98年尾回流啦，咁啊99年咧就自己又買翻間樓咁樣咧，咁我就用咗背投式啦，咁嗰啲叫 rear projection 啦，嚇內置投影式啦，即係其實佢係有個投影器嘅，但係投影器喺入面咧就打出嚟咧，咁有一塊咁嘅膠片咧嚇，咁都可以幾大，咁嗰時我一個都好似係50寸嘅。但係都仲係4:3就唔係16:9嘅。咁但係咧，其實講真，既然佢入面有個投影器咧，就即係話根本咧，投影器呢樣嘢咧就好早已經有㗎啦。即係就係嗰啲叫 CRT 嘅電視機咧，顯像管電視機一路發達嘅時期咧，同一時間咧係有一啲 CRT 都係音域射線管嘅三窗投影機。即係三種原色嘅，三原色嘅，三 個玻璃咁嘅鏡頭咁樣投影出嚟嘅。但係嗰啲就真係富豪級玩意啦，因為嗰陣時而家講喺幾十年前咧，都講緊成10幾萬一部嘅。咁樣咧就即係又巨型又壓榨啦嚇，要啲專業嘅人嚟調教咁樣，就一般人真係玩唔起嘅呢種叫做 CRT 嘅投影機啊。最出名當時有巴考啊，就係一個好出名嘅牌子嚟嘅。咁但係後嚟咧就真係啦，兩個大嘅發展咧，一個就係電視機嚟講咧。就出現咗薄屏電視啦。咁薄屏電視咧，其實最先咧就唔係 LCD 喎，最先係咩？記唔記得大家？ 係咪好似計數機嗰啲畫面嗰？ 都唔係，其實計數機都係 LCD 嚟嘅。 哦。 反計數機嗰啲反而就好早啦，就是 LCD， 但係電視機咧薄屏嘅咧最先出嘅咧就係我哋叫做等離子體。 哦 ，plasma。 係啦，其實咧有時亦做電漿體。 嗯。 嚇、啊，咁有時咧就叫，其實有時叫電離器嘅，睇下咩場合啦。我要讀 physics 先知道啦嚇、啊嗯。其實成個太陽都係由呢樣嘢組成㗎啦嚇。太陽咧，你知唔知道？太陽嘅物質咧，既唔係固體，又唔係液體，亦都唔係氣體。 嗯。 其實佢係電離化咗嘅氣體。咁啊，電離化咗氣體你就扯咁最多咪即係都係氣體咯咁樣。但係物理學家咧就叫做第四狀態嘅 ，the fourth state。點解咧？原來佢電離化咗之後，佢 analyze 咗之後咧，佢個特性真係有好多嘢好唔同嘅，即係特別係佢可以受電場影響，佢可以受磁場影響，佢有好多嘅特性咧係普通氣體，即係唔帶電嘅氣體咧係唔同嘅。咁所以咧，我哋叫 plasma。但 plasma 好有趣喎，呢、這個字咧，其實睇下你一問 plasma 乜嘢啊咁樣咧，佢點樣答咧，你就知道佢究竟讀 physics 定讀 bio。 冇錯啦，咁你解釋一下啦。 plasma bio 係解血液入面嗰啲誒， 係啦， 其中一種成分 啊。成分啊嘛，係啦，就是、血漿啊嘛，係嘛 plasma 啊嘛。咁、但喺物理學入面咧，就係解電離器 ionized gas。咁一般叫電漿體，但係後嚟咧大陸叫等離子，咁我哋都慣咗啦嚇，就等離子體啦。咁就係呢個 plasma 嘅電視啦。咁樣咧，其實但係最先嘅時期都好貴，好貴，好多好多萬蚊部，即係貴過普通嗰啲 CRT 咧，好幾倍。 以前一講 plasma 電視都覺得高檔嘅嘢， 好高檔嘢啦，係嘛？好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咧，佢慢慢降價啦嚇。咁但係咧，亦都有一種新嘅科技出嚟咧。咁當時而家俾人吹噓啦，就話仲勁過 plasma 咁樣樣啦。咁就係 LCD 啦。LCD 咧就液晶體啦，大家知道 liquid crystal display 啊嘛 ，LCD 啦嚇。咁、但係咧後嚟真係有啲發燒友睇落咧，先知道呢啲都係。marketing gimmick 啦，呢個 hype 嚟嘅，就係 LCD 靚過呢個 plasma， 冇錯，可能喺最高嘅解像度嚟講咧，LCD 可能高過 plasma 少少嚇，喺當其時，但係實際上嗰個造像嗰個技術咧，大家嗰個感覺好唔同嘅，就係話佢 LCD 解像度高得嚟咧，係都係屬於好假、好平面。啊！上個禮拜我都講過，記唔記得？ 光啲噶嘛，個 contrast 大啲噶嘛。 冇錯啦，其實個 plasma 咧個質感係強啲，啲、色彩係豐富啲，同埋係有深度感嘅。所以咧，即係靚嘅 plasma 電視咧，嗰個立體感咧個質感咧係強過 LCD 嘅。咁、不過後嚟咧，佢因為 LCD 種新嘅技術出嚟，佢要推啦，咁所以係一種嘅 marketing 嘅手段啦。咁就好多人咧，俾佢誤導咗，以為 LCD 就係高級啲嘅，高級過 plasma 落伍啦咁樣樣。咁但係咧， 覺得係 LCD 係令到佢能夠量產化呢樣嘢，即係普 係咁啊啱，所以佢係功不可沒嘅 LCD 係功不可沒。 但我又唔覺得佢係高檔咗。 但係其實真係唔係㗎，咁你就識貨啦，真係。咁我亦都係嘅，我係去到其實係2008嘅奧運啊，北京奧運嗰陣時咧，我就之前就話，一定要去換電視嚟去睇奧運啊，咁樣樣啦，薄屏電視。點知都係忙得滯，卒之就趕唔切得奧運嘅時期換，就奧運之後換嘅。其實我啱奧運之後冇咗咧，我就換。咁但係嗰陣時我都以為係咩，都係買 LCD 啦，咁樣樣啦，即係已經好普及啦，好多選擇。但係身邊我有一次偶然間咧，就喺旺角啊，又係咧，我攞部前級去整啊，修理啊，嗰、個膽前級有問題，同嗰個人咧傾開偈啦嚇，嗲開咧，佢先至話：哇，你啲電視機梗係買 plasma 啦，邊有人買 LCD 㗎？佢即係講從發燒友嘅角度啊。咁、我真係即刻去做功課啦，周圍上網啊，睇雜誌，果然真係咁樣。咁我就自己梗係最緊要乜都係假，就信對眼啦，梗係係嘛？正如咧玩 HiFi， 我哋叫做耳仔收貨。啊！咁你睇電視唔使講，都係眼睛收貨啦。你自己睇過為真啊嘛，係嘛？咁睇完之後真係發覺係，所以最後咧我都係買一部 plasma。咁其實呢個 plasma 用到而家嚇，咁、當然咧就係、是、嚇，哎唔記得咩添啊，唔好意思。咁樣咧，呢個 plasma 咧就係用到而家咧，就我都係嗰陣時咧，其實我都知道咧係要有一個更新嘅技術出緊嚟嘅。咁但係嗰個技術咧就到而家咧就卒之真係出啦。嗰、個技術就叫咩？就叫 LED 嚇、嗱 LED 咧，當然咧，大家都可能會好熟啦，就係、因為我哋而家個照明系統咧嚇、就最先由烏絲燈膽就變成嗰個叫做嚇呢、這個compact fluorescent 嘅 tube 啦，就係、嗰個叫慳電膽啦，慳電膽。但係而家慳電膽咧，原來都係一個過渡性嘅嘢嚟嘅。真正慳電嘅咧就係 LED， 咁但 LED 嘅技術咧，大家咧就係最先嚟去欣賞到咧，又係呢個2008嘅京奧啦。 記唔記得零八驚澳咧？其實佢有一個好大嘅畫面出嚟咧嚇，哇！咁快脆你哋已經唔記得啦。嗰陣時咁轟動，開幕禮嗰陣時啊，開幕禮嗰陣時咧，其實佢係大量用咗呢個 LED 嘅技術。咁你知啦，大陸除非唔做咧，一做咧就係不惜工本噶嘛嚇。當其時幾貴都唔緊要啦嚇，因為張藝謀當其時係佢做統籌噶嘛，藝術統籌噶嘛，就係、是、嗰個開幕禮。咁但係咧就卒之咧就 LED 嗰個電視咧就有推出啦，但係其實咧有過去嗰幾年咧嗰啲所謂 LED 電視咧其實係假嘅 LED 嚟嘅，其實咧佢都係即係有改進，但係佢用咗少少 LED 技術，但基本上都係 LCD 嚟嘅。真真正正完全係 LED 嘅技術咧，而家開始有啦。其實佢應該咧正式嘅名字叫 OLED。 哦。 啊，知唔知咩啊？ 咁又唔知 定。Organic 啊。Organic LED LED 大家知啦，就係、是、二極管嘅發射管啊嘛，就叫做即係發光嘅咩叫 light emitting diode 啊嘛，係嘛？即係發光嘅二極管啊嘛，叫 LED 就係 light emitting diode。咁佢就加個 O 字就 organic。咁而家咧，其實最新嗰個造像技術咧，就係、是、薄屏電視咧，就係、是、OLED。而 OLED 咧，其實最新咧，韓國 LG 咧已經推出咗有一部咧係正式即係家用嘅，係一個樣板嘅。咁啲人睇過咧都話哇，真係一去到咧就翻唔到轉頭啦嚇。但係而家都仲係好昂貴。咁如果大家如果想換電視，而你部電視又真係未壞嘅咧，其實我都可以勸住大家可以再等等，或者等多一年咁上下咧，可能咧佢就會普及化咧比較降價嘅嚇咧 OLED， 咁就真係好靚。咁講起個畫質嚟講咧，當然大家都知道咧係有一個好大嘅革命啦，即係頭先我講就係嗰個電視機嘅技術啫。但其中一樣嘢重要嘅就係由模擬轉做數碼，就係、是、我哋所謂嘅高清化啦。High definition 啦，高清啦嚇，而家樣都要係高清噶啦，係嘛？咁因為以前咧，其實我哋模擬嘅時代咧，嗰、那個就係 CRT 嗰個咧，其實佢係用一種掃描嘅方式嚟嘅。嗱，其實電視同埋電影嗰個造像係完全唔同嘅原理。電影咧其實就用菲林拍啊嘛，拍咗就播翻出嚟啊嘛，咁佢只不過一秒鐘廿幾格咁樣樣啦，即係廿四格咁樣啦，咁你咪覺得佢喐咯，係嘛？完全嚇，你連貫嘅咁樣樣啦。但係電視就唔係嘅，電視其實佢嗰個咁樣嘅陰極射線管咧，其實佢就是一路咁射出嚟，然後就一路掃 scanning 掃描嘅。咁掃描咧就係、是、即係其實佢究竟掃到幾多條線出嚟咧嚇，就係、是、個解像度啦。其實最先咧，大家知道如果有翻唔上一年紀，你都知咧，香港咧嗰時用英國嘅就 PAL 制式啊嘛 ，PAL 嘛，美國同日本咧就用 NTSC 制式噶嘛，所以好麻煩噶。嗰時錄影帶咧都要有 PAL 帶同 NTSC 帶嘅，咁樣咧就係嗰個線數唔同嘅。其實 PAL 嘅制式咧個線數係高啲嘅。啊，即係理論上係五百幾線，實質係四百幾。咁但係咧，美國嗰啲 NTSC 咧，其實就仲少啲嘅，理論上都係唔知四百八十線啊，實際上仲少啲咁樣樣。咁但係咧，而家嗰啲全部成為歷史啦，其實都唔使講得，因為而家嚟講咧，就全部用高清。高清咧，其實咧最緊要咧，嗰個而家講像素啦，嚇、啊，即係嗰個像素叫 pixel，pixel 大家知道其實兩個英文字夾埋噶嘛，係、嘛？就是、picture element， 就加埋就於是就 pixel。咁叫 pixel 啦，像素啦，咁大家而家影相都知道啦，嚇幾多千萬像素嘅真係誇張。我最記得嗰陣時最先買嘅嗰個數碼相機咧，係二百萬像素嘅啫嘛。而家隨時二千萬啦，十倍都唔止啦。咁但係都記得就係話，上次都講過，我哋最先嗰啲數碼相機影出嚟嘅相啊，大家覺唔覺咧清則清熱，但其實好假嘅，係、好似貼紙咁樣樣嘅。好平面嘅，係咪啊？即係冇嗰種質感同深度感嘅，就係即係佢好得意，就係嗰陣時數碼嘅時期咧，個技術未夠發達。咁但係當然而家嗰個像素咁高嘅時期咧，係亦都各方面技術改良咗咧，已經好多啦。咁所以而家高清電視咧，亦都係一樣。但係高清電視真係都會嘅。如果一啲比較渣嘅 LCD 電視機咧，睇上嚟咧都係有頭先咁嘅感覺，比較平面化啲嚇。但係如果係靚嘅 plasma 嘅電視咧，睇上嚟比較有質感嚇、啊，即係有深度感咁樣。 其實係咪即係而家最興影嗰隻 HLH 唔知咩 HLR high contrast 嗰隻相係？ 嗱， 就係嗰種立體感啊嘛， 咪得個像素夠高咯，係啊，像素夠高。 除咗像素，佢話其實因為嗰、那個contrast 人睇嘢，人對眼睇嘢嘅時候，嗰種光同暗嘅 contrast 係同真係用個相機影出嚟唔同嘅、 啊， 所以佢而家做咗啲調校。 其實你而家任何嘅儀器同人眼都仲係爭好大截嘅，即係人眼作為一個咁嘅光學儀器咧，其實仲係優勝過所有嘅嚇、我哋所做出嚟嘅機器好多嘅。咁但係講翻咧，其實高清電視咧，其實咧大家知道而家一般咧個標準咧就係、是、叫做係1920×1080嘅， 即係嗰個打洞同打橫啊，咁嗰個嘅像素咧，咁你即係一個畫面，而家全部都16:9添啦嚇，以前係4:3噶嘛，而家嚇咁樣咧，就係、是、究竟幾多像素咧？咁你咪乘埋佢咯嚇，1920×1080啦。咁但其實咧，而家呢個咧都已經落伍啦，因為實際上咧，而家佢哋講緊咧就係叫做 4K 電視，咁 4K 電視咧亦都係啱啱新上市嘅啫。但係有啲人咁講就話冇錯，電視機可以做到，但係實際上咧，那個電視嘅廣播咧係冇咁高清嘅嚇，咁、究竟值唔值咧？咁大家又諗下啦，即係會遲啲會唔會有啲咁樣嘅更高清？其實佢叫做 Ultra High Definition 添啊，而家叫做嚇 UHD 啊。因為以前 HD 都算巴閉㗎啦，高清嘅，而家叫做超高清。咁超高清咧嘅定義係乜嘢呢？其實 4K 咧，其實佢最主要就係話咧係3840×2160嘅，犀利啊嚇！咁佢因為3840咧就都已經接近4000，所以佢就作大啦、所以佢 4K 就咁解， 好 大 4K 電視機而家咧就係最新嘅潮流啦嚇。咁、樣咧當然咧有啲仲誇張啦，已經係研製緊嚇呢樣嘢咧，就日本仔係最著力嘅，真係好犀利嘅。佢對呢樣嘢係好熱衷嘅嚇，即係發展啦，開發啲新技術。 係 啊，嗰啲高清真係好誇張嘅。咁而家講緊係 8K 電視啊，8K 電視咧就應該係7680×4320嘅嗰個像素。 其實你要對眼睇都有分別，應該要好大好大嘅畫面。 冇錯啦，咁要講個畫面啦啊！咁你既然講到畫面咧，就係有意思啦。就講個投影嘅問題，因為嗱，其實呢個薄屏電視咧，雖然有啲而家已經出到超過100寸，但係講真，呢啲都係即係愛嚟係玩下啫，富豪級嘅玩意啫，係嘛？即係你邊個會成100幾寸嘅一個呢啲薄屏電視咧？因為講緊成100萬啊、幾十萬啊咁樣啊。但係倒翻轉頭咧，其實而家一個幾千蚊嘅，當然咧幾千蚊就誇張咗少少啦，最好都有10000蚊啦。但係10000蚊，你買一部薄屏電視隨便都要啦，10000蚊係咪啊？一部好啲嘅。但係一部10000蚊嘅咩咧？我講緊咩咧？就是、投影器啦，即係電影嘅投影器啊 ，projector，movie projector 咧。其實一部10000蚊嘅而家投影出嚟咧，如果你去到80寸甚至90寸咧，都已經係好靚好，即係好清噶啦。係啊，嗰、那個關鍵就係你屋企。又係你係咪可以即係擺得到？ 有咁嘅地方？ 嗱，咁其實個地方又唔係問題喎。呢度要講家庭影院就點啊？就係、是、因為你個幕咧，其實你係伸縮噶嘛。 嗯。 即係你可以咧，其實咧有啲人就會咁樣樣嘅，真係佢係冇辦法喺埋個廳度。咁個廳咧，佢都會有一部薄屏電視。佢可能唔追求話好大嘅，我哋平時睇下新聞嘅啫。咁樣咧就譬如40寸已經夠噶啦，嚇40寸薄屏電視已經好平啦，而家係咪啊？咁但係個問題咧，因為佢薄屏啊嘛，佢好處就係話佢唔會凸曬出嚟啊嘛。咁於是咧，於是你就喺個天花嗰度咧就裝咗呢個咁樣嘅拉幕。當你睇大電影嘅時期，或者中意睇頭先講嗰啲演唱會嘅時期咧，你就將個幕拉落嚟。啊，當然你甚至用可以用呢、這個紅外線遙控電動嘅添啦，咁啊貴好多嘅係嘛？我用過啦，但我最近我都轉翻用手拉，因為咧發覺原來電動有機會壞嘅，壞咗仲麻煩。咁所以咧，我換個部咧，我都用翻手拉。手拉落嚟嘅時候，個幕咧。其實你80寸屋企，而家即係香港，就算你有幾豆腐潤嘅地方都好咧，都隨時有埲牆係可以即係80寸噶嘛，即係對角線80寸啦。其實係即係等於你即係地下嗰埲牆大概係譬如係8尺咁上下啫嘛。咁啊8尺好多人都有啦，係嘛？即係你嗰、那個即係你睇電視嗰邊係8尺。 唔係，但係除咗埲牆，你要有翻咁嘅深度先就。如果係你邊度擺個投影機？ 啱唔係㗎，而家好叻㗎。嗱，而家咧就係呢條 long throw 同埋 short throw 嘅問題啦。以前個投影器個技術咧就真係咧，你要投影到咁大畫面咧，你嗰個投影嘅距離咧就要好深下嘅。咁我哋屋企嚟講，講真啊，我坐 sofa 同埋對面牆咧，一般嚟講都係10尺已經算 OK 啦嚇，即係10尺其實係好短啊。但係香港都好多人係10尺嘅，但係就算俾你去到12尺。咁十二尺其實以前咧係投影唔到咁大嘅畫面嘅，係嘛？呢個係基本原理嚟噶，你越大咧，其實佢越褪得厚噶嘛。但係而家唔係啦，而家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咧係大家寸金尺土咧，好多啲即係科技發達咧，佢係 short throw 嘅，即係話佢即使喺短距離，譬如10尺咁先算咧嚇，佢都可以投影成100寸嘅。嗱呢樣嘢咧，所以令到點解家庭影院咧其實真係普及啦。嗰、那個其實嗰個花費係唔多嘅，同你買部電視機唔爭好遠。即係你買一部，如果我諗得，譬如係50寸嘅，當然你追求個大畫面，假設啦，你40寸都滿足嘅，咁就算啦。但如果你話我要買部55寸嘅一個咁樣嘅靚嘅 LCD 啊，唔好話遲啲嘅 LED 嘅電視機咧，都唔平啊嘛。但如果用同樣嘅錢，我買一部咁樣嘅投影機。咁我其實可以咧，係由天花度咧，係裝上天花，然後抌落嚟嘅，係完全唔壓位嘅。 係嘛？咁你就喺佢你個 sofa 嘅上面啫喎。咁你投影，咁嗰個幕又係唔壓位嘅喎，因為你平時係拉上去嘅喎。咁你可能只係十尺嚇，或者十尺鬆啲嘅位咧，你可以投影到一百寸。不過老實講，如果你得嗰十尺咧，我就勸你唔好一百寸啦，因為會眼花嘅。除非你睇親都係 唔舒服啦， 睇親都係嗰啲即係文藝片、文搶戲、慢吞吞嗰啲。你稍為一睇嗰啲動作片啊，哇，快到你知道而家啦，譬如變形金剛嗰啲咁樣啊，戲院睇都暈啦，係嘛？所以咧，你唔好貪大啊。所以我屋企嚟講咧，其實我嚟嗰個幕咧，實際上都講緊咧係有成十二尺有多嘅。啊，超過十二尺，但我都係投影八十寸啫。其實我唔擔心八十寸。咁但係咧，我有個朋友咧，其實嗰個距離仲短過我嘅，但係佢就用一百寸嚇。咁、呢個你自己決定啦。但係咧，特別提醒大家，真係會眼花嘅，睇得耐好攰嘅咁樣。但係嗰個關鍵其實喺邊度咧？嗱，其實投影咧點解係難咧？難在又係裝修嗰個問題。其實家庭影院咧，總嘅嚟講兩樣嘢咧都係頭痛嘅，就係裝修。一個就是投影器嗱，點解你唔好忘記？因為你嗰部嘅而家嘅影碟機啦，即係以前叫 DVD 機，而家咧就叫藍光機啦，嚇 Blu-ray 啦。總之你就播碟嗰部機咧，你一般就擺喺你前面噶嘛，係嘛？因為你嗰部機咧就要交俾個擴音機，因為你要環繞聲，那個擴音機咧就要推嗰對喇叭。好啦，咁你嗰部咁樣嘅機，但係個問題你諗下，你嗰部機嗰個視頻信號啊，即係嗰個電影嗰個信號咧個視頻，你點樣去交到俾嗰部投影機咧？因為投影機你就裝咗喺譬如你 sofa 對上個天花啦，喺抌落嚟啦，完全唔壓位啦，係好啊。但係個問題你嗰條視頻線啊，即係而家嚟講就係叫 HDMI 線啦，大家都聽過啦 ，HDMI 嗰條線，嗰條線你點樣由嚇、你嗰個電視機嗰個位嗰度嚟走到去你嘅背脊後面嗰度，咁好核突啊！即係你走明線，冇錯，你走明線好核突噶嘛，係嘛？但其實講真，我有個朋友嚇，好幾年前佢都搞咗，佢真係走明線，勉強得嘅，即係大部分時候就 貼住個牆， 大部分時候就貼住個牆腳咯。臨到最尾嗰程先就冇辦法，就係喺個牆度咁走上嚟，咁走上嚟咧就揾翻啲好靚嘅白色嘅嗰啲咁樣嘅冚翻住佢嚇，嗰啲 cable cover 冚翻住佢，咁喺個天花度又有一條咁樣整落嚟，咁你就要接受咯。但最好當然就係裝修嘅時期做啦，就直情入咗場就走暗線啦。嗱，咁呢個就投影器啦，難玩就其實最難玩就係嗰條線啫。咁至於第二樣咧就難玩嘅，又係同線有關咧，就係後置喇叭線啦。嗱，呢個就係死證啊，又係，因為咧你前面冇錯啦，因為你個擴音機咧一般就擺喺前面噶嘛。嗱，你嗰部即係光碟機啦嚇 ，DVD 或者係 Blu-ray 機啦，你係擺喺前面啦。咁隔離就有一部擴音機啦，我哋叫做影音擴音機嚇，叫 AV amplifier。咁呢部影音擴音機咧，其實佢係要推咧最少係五隻喇叭，其實應該六隻添啊，5.1聲道啊，呢個基本嘅就係點啊？就係左喇叭、中置喇叭、右喇叭，同埋咧係兩隻後置。咁呢度咪1、2、3、4、5係咪五隻喇叭？咁但係咩叫 5.1 呢？就係話通常呢佢仲要推一個叫做咩超低音喇叭，叫10W。但呢個10W呢一般嚟講呢，我哋都唔係真係嚟去即係推動佢嘅，我哋俾信號佢嘅啫。因為超低音喇叭呢一般呢都係玩都係玩有源嘅。有源呢個 term 呢又獨特嘅。源就係源頭嗰個源啦，有源就叫 active。active 同 passive 點分呢？其實就話佢要插電，佢要攞電嘅呢嗰啲叫 active。唔使攞電嘅呢就叫 passive。咁啊頭先留意喎，我嗰部影音擴音機呢，其實我推左喇叭、中喇叭、右喇叭同埋兩隻後置呢，其實嗰五隻喇叭都唔需要插電㗎嘛，係咪？實際上你嗰個影音擴音機就透過喇叭線就推動佢就發聲㗎嘛。咁但係嗰個十 Woofer 呢，一般嚟講呢，你就係要插電攞電嘅，所以個影音擴音機俾佢嘅呢，就唔係高電平信號，唔係而係一個低電平信號，就俾個 signal 佢嘅啫。咁所以呢，呢、這個你係要擺個 subwoofer 又要係壓榨啦，當然你要製造個低音效果啦。但係最難嘅就係你個 surround speaker 呢，你個影音擴音機嗰個 pat pat 即係喺背脊嗰兩條後置喇叭嘅喇叭線點樣由前面走到去啦後面呢？咁當然如果你真係呢係冇人發呢，一個方法好易嘅，就係話你能夠喺個客廳嗰度擺一塊大嘅地氈，咁你好快脆呢就喺個 AV 擴音機嗰度嗰條兩條後置喇叭就出咗嚟呢，就攝咗個地氈底，喺個地氈底就嚟到嗰個 sofa 底，喺個 sofa 底呢就左右分開出返嚟，然後就呢就唔好上場啦， 就是用兩個後置喇叭架，市面上有得賣好平嘅啫，係可以伸縮嘅高低嘅。而一般後置喇叭咧，最少要高過耳屏嘅嚇，最少離地大概四五尺最好啦嚇。咁嘅時期咧，其實勉強都得嘅，但係當然你就唔好屋企有好多好白厭嘅小朋友啦，係嘛？一個唔一撞咁個喇叭掉落嚟，咁啊砸親佢就無謂啦。咁呢個後置喇叭嘅喇叭線咧，亦都係要處理嘅嚇。projector 其實而家已經好平㗎啦，唔係錢嘅問題，又係嗰條視頻線點樣走嘅問題啊。咁呢個咧就係基本上我哋設立一個家庭影院咧就要注意嘅地方啦。哦、啊，不過講一講下咧，原來咁我哋三集都已經都講曬，其實都未係講得好深入嘅家庭影院啊。不過起碼大家都有一個即係初步嘅概念啦，係嘛？好啦，咁樣咧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咧真係要開個新嘅話題啦，係嘛？嚇、啊、，OK， 好，拜拜。 人网敢讲字好听，我是张文慈。